还没要上课。那个还没上课以前，我跟同学说一下啊，就是昨天我跟同学有些同学我说，哦，你可以把课本留在桌上，明天再继续来上课。可是呢，昨天那个这边的管理组的人说，可能明天早上他们有别人要使用这个场地，所以呢不能留东西在这里。当然还没有很确实的答复，但是应该是有这样子，所以就今天就要麻烦同学那个东西得自己带回去，不然明天来怕丢了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大陆的同学的话，因为今天有几个同学是跟我约说，今天上完课呢，我带大陆的同学从辽宁夜市，是辽宁夜市是外地人觉得一点都不有名的夜市啊，就是太小了。那从辽宁夜市走到那个四乡五岛马祖干面、马祖面馆，然后呢，再经过什么林东方牛肉面，再经过台南王记府城肉粽，然后再走到意大利人的那个烤三明治的那家店 Toast Area 去散伙，就是等于去走五个点啦。那如果大陆同学想要跟着晃一下的话，就下课以后可能过一阵，我这边收完了以后，大家就叫车啊，几个人可能合叫一个车。那辽宁夜市的入口处，它的位置是长安东路跟辽宁街的交叉口，就可能到那个地方，然后大家稍微小走一段路，然后就你在哪家店比较看顺眼，就在那边坐下来吃之类的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程。好，那继续上课。那么在古方的这个在古方的这个用药逻辑里面啊，会觉得桂枝的药性就是补强了心阳以后，它会很明显就是沿着血管，就是沿着血液在运行。所以张仲景的方呢，用桂枝的方子里面，多半那个药性都是跟人的血管内部的事情有关。可是呢，到了后代方的话，可能就不太有这个观念，所以这个本草学的差别，刚刚讲到说，我觉得以后代本草学跟古代本草学来做比较的话，我觉得后代本草学跟古代本草学的最关键的分水岭是在于归经理论。那古代的本，就是古方的世界里面的本草，其实在用的时候很多都不是照后代本草学的归经理论在走的，甚至可以说是它根本这个疾病的这个版图，就是疾病的版图就不一样。就好比说有一味药叫做生石膏啊，那生石膏呢，它是一种平行纹理的矿物。那生石膏到了后代的本草学的时候啊，我就曾经听过不止一位的中医老师在争论这件事情，就是说有的中医老师说石膏是清胃热的，因为这个我们在后代的本草学的世界里面会说，如果你有胃火的话，你吃一点生石膏煮水就可以清胃火，降胃火啊，甚至是用那种有石膏质的那种卤水点的豆腐都有清胃火的效果。就是说如果你口臭的话呀，你用一些有石膏的药物可以清胃热，或者说肚子太容易饿啊，代表你胃火旺，你用点生石膏可以清胃热。但是呢，就有别的中医老师会提出这个论点，说石膏它归经不是入胃的，它是入肺的，石膏是清肺热的。因为呢，这个你看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它是肺太热的干咳，所以它是清肺才对，所以它是入肺不是入胃。那可是像这样子的争论，其实在古方的本草学里面啊，比较感觉的是，如果你把张仲景的这个方剂排起来看的话，就会觉得其实石膏的作用点啊，是针对所谓的阳明燥经之气。那阳明燥经之气是胃也是大肠也是肺，所以它是一个平行 魂里特别跟阳明燥经之气有共鸣的药。所以你说治疗那个肺啊肝热的那个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如果你今天是痔疮发作，我要拿来止痛也可以用啊，就是也有痔疮消炎的效果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逻辑的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因为后代的人慢慢在归纳啊，就是等于说后代的就是中医一开始除了黄帝内经以外是很欠缺理论的，所以后代人以一种瞎子摸象的方式，再以一种后设的方法去重新捏造那个理论。而这个重新捏造理论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就是因为看事情的角度可能不是很完善，所以就会有时候会捏造的很奇怪。就是主要是我说的奇怪是不符合事实，就比如说那个你说石膏是清胃热的啊、哦，而且你看啊、哦，因为这个什么白虎汤症的人，那个人发烧烧的那么厉害，那个主观感觉那么热，你吃了生石膏，这个人就凉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会以为说生石膏一定是十分之寒凉的药。可是呢，这个药也是寒的莫名其妙的，因为石膏生石膏并不是一个溶于水的东西。所以它用水煮过以后，其实没有什么成分溶解在水里。煮了石头，那个水会很有滋味吗？你想，就是没有什么有效成分，就是它只是一种能量的波动为主的东西。那这样的东西能够有多寒凉呢？就是这是一个疑问，就是没有成分的东西如何能够寒凉？像是暖子宫的药，还有一个紫石英啊。就紫色的长得比较丑的水晶，那煮在水里面之后喝了，子宫就会变暖，那那个感觉也不是什么有效成分吧，对不对？煮玻璃渣而已，就是所以 这种东西就是它的这个中药有一部分你不太能够这样理解。但是呢，因为就你知道，因为后代的人有时候会误以为石膏有那么寒，但是事实上用在阳明燥经之气的时候，石膏是发散药。就是真正吃白虎汤的人会发现的是，这个白虎汤喝下去以后，第一瞬间那个额头这边的那个头痛就消失，就一瞬间就消失，然后身上开始薄薄的发一层薄汗，然后你的热退掉，所以它其实是发汗药。但这个发汗药呢，其实后代的本草理论也一直在争论，就石膏到底是有味道还是没味道。因为很多的本草书都忍不住把石膏的写作辛，因为它是属于阳明燥经，是精气，所以你就会想写辛，它有发汗的效果，所以你会觉得辛辣的东西才发汗，即使你的味蕾根本尝不到任何味道，但是你也会希望它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本草学是在很多的误解跟很多的一厢情愿之下制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常说，如果我要向别人推销中医的话，我真的不敢用理论去推销中医，我只敢用临床的疗效去推销中医，因为这个理论有太多太多值得怀疑的地方。那像是这个除了所以那也就是说，这个石膏并可能是其实是一个发汗药，而不是那么寒的东西。那像是张仲景有一个方哈，叫做木防己汤。那这个木防己汤呢，它一出手就是用石膏，是生石膏是12颗鸡蛋那么多。那么超量的石膏，可是那个病人呢，其实啊体质上看起来已经阳虚的不得了，很萎靡了。那用一种后代的本草学观点去看这个方的时候，就会觉得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就是已经那么萎靡的一个人，脸色都发黑的一个人哈，他怎么可能石膏可以用到12颗鸡蛋那么多？就白虎汤的话，2颗鸡蛋那么多也很有效了。就是大青龙汤的话，1颗鸡蛋那么多就可以退那么多热了。所以就会觉得这是要寒死那个病人吗？会觉得非常难以理解。但是石膏用到12颗鸡蛋那么多，而且张仲景还写没有效的话，石膏换成芒硝。那个石膏或者那个芒硝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磨坊几趟的那个主阵，就是这个人呐、啊，胸口憋闷，脸色发黑，其实是比较可能的是等同于今天的心血管堵塞的病。也就是说，如果用一个治痰药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人的那个身体里面有死掉的液体啊，变成粘稠状，我们称之为痰好了。如果这个痰呢是粘到开始你这样子会拉出丝的程度，化掉这个痰的药刚好是生石膏，所以十二颗鸡蛋大是你的心血管阻塞的程度，那个粘稠度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用这么多的石膏，那是在化痰的。那如果这个纤丝状的痰变得更硬了，变得有一点会粘住你的感觉的痰的时候，有那个粘的感觉的时候，那要化那个痰也只能用芒硝了。所以这个是化痰的象度在处理的东西，并不是以清热的象度在处理，就是这个疾病。所以这个，但是呢，这种古方本草学跟后代本草学的这种干戈不入的地方啊，就比如说张仲景治疗少阴病的那个喉咙痛啊，会用桔梗甘草汤。那桔梗这个药在古方的世界里面，就是哪里有脓而且有出口，桔梗就可以把那个脓挤出来。所以张仲景治疗外伤，这里伤那里伤的那种排脓散、排脓汤，都有用到桔梗，用到那个肺里面有化脓的，把那个肺里面的脓挤出来的，也是用桔梗。可是呢，因为张仲景治疗少阴病的喉咙痛用桔梗这味药，所以呢，到了。可能是金朝张元素的那个本草学吧，就是说桔梗的功能就是把各种药的药性都拉上来提到喉咙这么高，所以而且还强调说各种向下走的药只要有桔梗都会被拖到喉咙这么高，再也不能往下了。所以桔梗的外号就叫做诸药之船，各种药的船，有了这个桔梗药都被载着浮上来了。那于是呢，后代的各种药物都拿桔梗当作把药往上拖的药，但是在古方的世界，我们不知道桔梗有这个往上拖的药效。张仲景治疗喉咙的话，他是用生姜把药性往上拖，不是用桔梗。所以这些混乱的点啊，我现在其实要岔题讲另外一件事了，就是这些混乱的点，在混乱的极致之中啊，居然产生了一路新的变种的医术，而这一路新的变种的医术相当强。就是我说古方的这些药物其实不是照那个归经理论在走的，可是这个归经理论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形成了中医另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后代方的系统，叫做伤科药。就是说中国人什么少林寺什么都有很多伤科的方，然后中国人治疗说你的哪个地方被人家打伤的话，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都有不同的药物组合，可以把那个化瘀血的药带到这些位置，就几乎是人体啊运行到哪里，打坏这里要用续断牛膝，打坏这里用桃仁红花什么什么，就在伤科药的排列组合，反而却有不可思议的精准性。所以就是说，这个归经理论虽然我骂他骂的乱七八糟，但他在那个系统里面竟然又诞生了一个临床上非常好用的医术，哦，就是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功与过，我都觉得很难评断。那我只能说，好用就用，不好用就算了，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我们刚刚讲到，桂枝是沿着血液走的药，至少在古方是如此了。那沿着血液走的桂枝，然后它又有驱风的效果，当然驱风的效果也是不可相信的童话故事了。好，那你想啊？这个药你喝了桂枝下去，它这个桂枝沿着你的血脉血液流动，可是血管里面的血在营跟胃来讲它是属于营啊，对不对？可是桂枝汤正是有风邪在胃气之中徘徊啊，是不是？所以你用了桂枝，这个对风邪来讲就好像风邪在车站，然后这边有一辆高铁里面载满了桂枝，是过站不停的，然后风邪在那边就拜拜，就这个很奇怪吧，对不对？就你要把这个驱风的药性至少要能够下车，哦，到这个这一条铁路外面来驱风啊，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药物的组合里面， 要让桂枝的药性，或者说让各种药性从血管里面分岔出来的药，就是生姜。那你知道生姜这个药，对不对？就是这样一坨，然后旁边这样长一坨，然后再这样长一坨，对不对？它本身的生长就是分岔、分岔、分岔。所以中国人就会说，又是《本草》童话故事，说孕妇不可以多吃姜哦，因为生出来的小孩会有第六根脚趾头哦。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吃姜吃到造成这么严重的基因变异吧。但是这种说法就是说生姜会让东西岔出来，那当然生姜也会比较散啊，所以中国人会认为说，如果你要调理身体的话，可能就是晚上或者是秋冬比较是这个气会收起来的时候，你姜吃了太多，这个气就一直往外推散，你元气就会受损。所以生姜如果要用来吃的话，可能早上啊或者春夏的季节合乎这个气的运行的情况下吃会比较好一点。这个生姜啊，其实因为我说这个是这样子，就是台湾有一个老先生啊，他是常年都不生病感冒，他的养生秘诀就是每天早上切五片生姜，然后开水烫一下，然后把姜皮削掉，然后嚼一嚼。他说这样子每天早上这样吃，哇，身体的免疫力特别好这样子。可是呢，从前在学校的时候啊，也有一个学姐，那个学姐因为家里面姓姜，所以做什么菜都很喜欢加姜。那有一次他就送给我们的老师啊，就是什么过年嘛，送他们家包的水饺，就我们老师家就吓到，就说怎么有天底下怎么有那么辛辣的水饺，就全都是姜的味道啊。那然后就跟那个学姐讲说，你这个姜放的太多了，姜不可以吃这么多的之类的。那结果那个学姐啊，本来有一个病，就是每个月都会有几天发烧，就等于是气散到气虚发烧了。那就后来他姜不再吃那么多了就好了。所以就是说姜吃到太多还是会散气，但是呢如果是早上吃一点点，还是有这个好像是让你的气运行的更通畅的效果。那至于说张仲景治疗这个身体有死水的水毒的方啊，通常都会用姜，所以姜对于人体里面坏掉的死水也有打掉的功能。那甚至讲的极端一点，就是那种尿毒症的患者啊，有过这样的中医案例，就是他直接就是把那个 很辣很辣的老姜啊榨汁，然后就这样子100cc 的那种辣得不得了姜汁让那个尿毒症的患者吃下去，然后那个人就发一身汗，整个房间都是尿臭味，那就让他的肾脏的状态就能够得到改善。所以生姜有去水毒的效果，而这个生姜去水毒的效果发挥的很清楚的方，比如说真武汤里面有生姜啊，那是以去水毒在用的。但是桂枝汤的生姜那个它的力道是分岔，所以同样是生姜，在真武汤里面是去水毒，在桂枝汤里面是把桂枝的药性岔出来。那这个把桂枝这个去水毒的生姜有一个方子啊，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就是张仲景有一个方叫做防己黄芪汤。那它就有固表的黄芪跟抽水的防己以及生姜这些药物。那这个防己黄芪汤呢，它当然防己我不太喜欢常用，因为现在人都常常的肾有点虚了，我觉得防己有点像是给肾脏喝浓咖啡，就是用了之后肾脏排水以后啊，那个肾脏会有点累。所以我开防己黄芪汤的话，都会叫那个病人是，你今天吃防己黄芪汤，明天吃真武汤补一补肾阳，就是这样交替的吃。那这个防己黄芪汤最对症的辨证点就是这个人哦，灰灰的，肉垮垮的，然后一出汗就有腐臭味。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刚好是肥胖的话，那就是标准的水毒肥，就是出汗有腐臭味。以治根来讲是真武汤，但是你要让他瘦得快一点就是防己黄芪汤，就是吃了以后那个恶臭味会降低，然后人也会瘦得比较快，但是会稍微虚一点，所以你另外还要加补肾的药，这样子来使用它。那这个桂枝从动脉推出去，生姜 从旁边岔出去，于是这个药它就有让你的这个桂枝的这个祛风的药性走到位分，把这个人的邪气推出去的效果了。那可是桂枝也是往外冲，生姜也是往外推，这个有去无回，好像有点肉包子打狗的感觉啊。所以呢，它就有另外一半的药，就是用芍药跟红枣把这个推出去的气啊，做完它要做的事以后再收回来。那动脉管往外推的药是桂枝，那芍药这个药呢？啊，当然。我们现在如果要开药的话，现代人脾胃没有那么强，所以芍药开药单的时候要写炒白芍，因为如果是用生白芍，通常都会拉肚子。那这个芍药的药性呢？如果你要直接说的话，我之前有讲到说，你的肚子如果是绞痛的很剧烈，如果是什么胆结石在痛的那个剧烈的绞痛，或者月经痛的剧烈的绞痛，那。都是可以就用芍药跟甘草两味药的那个芍药甘草汤就把它松开来。所以芍药的如果要用科学的角度来讲法的话，它确确实实可以看到的药性就是它会让人的内脏的构成我们的内脏的平滑肌松开来，就是对于胆结石的止痛效果比吗啡好。那这个松开来这个药性它会附带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地方一松开来以后啊，人体的比较中轴的静脉就会松开来。那中轴的静脉松开来以后，它就会从末梢的静脉把血拉上来。所以芍药是一个拉力，就是把那个血啊往这一坨内脏中央那个血拉过来非常强的药性。那在桂枝汤里面，你会因为桂枝就有往外推，芍药往内缩。所以你感觉不出芍药的药性，但是呢，在《敦煌苦行诀》里面啊，桂枝汤叫做小杨蛋汤，桂芍草姜枣，这个是小杨蛋。小杨蛋的对面有一个小阴蛋，那里小阴蛋没有放桂枝，而是放比较寒凉的药，叫黄芩，芩芍草姜枣。而这个小阴蛋汤就是张翰那边治那个肚子绞痛而热性下痢的那个黄芩汤的结构。那你如果像我在帮人家开黄芩汤的时候啊，本来的那个脉鼓鼓的，你那个芍药会把黄芩的药性拉到肚子里面去消炎，你喝下去五分钟，你就拔得到那个鼓鼓的那个脉，整个好像戳破了气球一样，唰这样子消下去，你完全会感觉到那个人由里面往里面拽的那个力道。那芍药这个往里面拽的力道呢？张仲景有另外一个方子啊，叫做芍药甘草汤，说是治疗脚抽筋的。当然呢，芍药甘草汤我觉得也不是治疗脚抽筋的唯一有效的药物。我自己是这样想啊，就是脚抽筋我还是稍微粗糙的辩证一下，就是如果这个人脚抽筋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容易在床上抽筋，你们有过这样的情形吗？那这样子的话就代表什么？你的血不够，不能养肝。那这个筋属于肝，对不对？那肝得不到血的滋养，它那个筋就会缩紧。于是这种抽筋你用芍药甘草汤，以我们现在后代的药法就显得粗糙。因为稍微很温和的养肝阴的药，还有什么加味逍遥散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如果只是要养肝阴的话，我觉得用加味逍遥散是科学中药，量少，然后药也很温和很舒服这样子。那不一定要芍药甘草汤。那另外一种抽筋是这样子，有一种抽筋它是这个人睡觉在床上晚上不太会抽，可是游泳的时候会抽，有没有这种抽筋？那游泳会抽的抽筋，那这个就是人的筋除了怕血不够以外还怕湿，就是人的筋如果湿了就会容易抽，所以游泳抽的筋那是要帮你的筋去湿。那帮筋去湿的药呢，是张仲景的有一个在他的胸痹篇，就是治疗胸口绞痛的那个篇，有一个说胸痹篇就是时不时会紧一下的那个方子，叫做薏仁附子散，用薏仁跟附子打成粉这样子吃。那个的话比较能够让你的因为湿气而紧一下的那个筋松，就是因为祛湿而得到松开来的效果啊，就是岔题了。那 哎，请说。 如果是走路脚会抽筋的 呢？那个芍药甘草汤比较有效。 就跟游泳 一样。不，走。那还是比较是芍药甘草汤的那个。那等一下啊，我先把恩心说好了。 老师，那足底筋膜炎也是芍药甘草汤吗？ 恐怕不是哦。筋膜炎不是抽筋哦。 但是它是好像是那个太阴经那些。 你的问题我觉得有点考倒我，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辩证的时候啊，会遇到的难处，就是。你的这个问题是有那么一些难度，是这样子。首先，就是我是不是要用这两张地图去考虑一下他这个问题啊？是，如果是太阴经不好的话，我是不是有可能用调补脾胃的药可以让太阴经的状况得到改善，对不对？这是有可能的。那但是呢，如果他有某种发炎或者抽筋的话，你又要考虑说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什么湿气还是热气的问题，还是说这果然是阴虚，所以它的筋抽紧了，就是这个会让人就是只听一个足底，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中医的知能是不足的，中医的理论也是不充分的，所以你只听到这个故事情节的时候，基本上还不要急着想用什么方，而是要把这个病人抓来，把他身体其他有可能的主症点都找一轮，然后把你觉得最好开的药先都开。就是因为各位多半是初学者，所以初学者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战略，就是怎么样用最低的医术达到最高的效果。那所以你的问题就我现在先不回答好了，因为那个就是要人过来，然后我们再慢慢一条一条来审问他。就张仲景反正有那么多汤证嘛，就是一个一个审问过去，总有什么落网的，只要不会完全无辜的。 像你刚讲抽筋啊，有一种是要我睡着就不会抽，然后游泳就不会抽，是不是这种在伸展的时候伸就不了就抽到，那个是跟睡着比较类似。 那个比较有可能是桂枝加附子汤，是阳气不够的时候筋会耐不得拉。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桂枝附子汤症的人根本不能拉筋，就一拉就伤。你必须阳气很够，他的筋才会变成愿意被你拉开的状态。那当然还有西医所说的什么矿物质不平衡的问题。那这个矿物质不平衡的可能会是用桂枝加龙骨牡蛎，它会变得比较好转。但是我没有那么有把握，因为这不是标准的桂枝龙骨汤症这样子。那你说如果抽筋，如果是肝阴虚，我不一定要到芍药甘草汤。但是呢，芍药甘草汤除了治疗各种绞痛，所以各种绞痛就是说到了后代啊，芍药甘草汤也被发展出另外一个方叫做去胀汤，就是让你可以不用拐杖的汤。那这个去胀汤呢是张仲景的芍药甘草附子汤。那芍药甘草附子汤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治疗啊这个人没事就比别人更加觉得气温低，就是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是别人穿衬衫他已经穿毛衣了，就他的阴分里面阳气不够，所以就是张仲景的芍药甘草附子汤本来是治这个，但是如果你是体质本来就虚寒的人，今天月经痛了，那一出手也常常就是用芍药甘草附子汤。就是虚寒的人的月经痛，那月经痛还有好几个辩证点，之后会讲了啊。那但是呢，这个去胀汤的话，它是用附子去补强这个能量啊，让它这个运行变得更顺畅。而这个去胀汤呢，从前大陆的郝万山教授有讲过一个故事啊，就是好像是有某个人，他就是乡村啦、啊，有一个人。被芍药甘草汤还是用芍药甘草附子汤治好他的脚痛，于是那个人就觉得哇，这个方很好，任何朋友亲戚有脚痛都给他用，对不对？但是呢，芍药甘草汤或者芍药甘草附子汤，它的最主轴的结构啊，是把淤在脚部的血拉上来这件事。那淤在脚部的血拉上来呢，它最有效的那种状况是什么的？比如说有一次我妈妈。开冰箱拿那个上层结冰的那个 好像是冰了一只鸭还一只鸡之类的，然后不小心手滑打到脚背上，然后脚背淤青了一块。那种情况的淤血，你用芍药甘草汤或者芍药甘草附子汤往上顺是好的最快的。而如果是这一类的脚有淤血的脚痛的话，那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以那个方剂的方那个运行方向在反推这个人的不舒服。就他这种型的脚痛，通常就是脚这里最痛，然后越上面越不痛，就是越下面越痛，越上面越不痛的这一种，就很适合用去胀汤，很适合用芍药甘草附子汤。但是呢，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可能刚好这个地方有痛风或者怎么样，那就不一定了。好，所以就是为了这个方剂有它打得准的，为了让它打得比较准，有时候我们会再反推一些可能的辨证点来用这个方子。而当然了，如果是伤的话，可以加点什么比较活血化瘀的什么乳香没药之类的，或者再加一点那个伤科会用的芍药，不是白芍药，而是赤芍药，就是可能会更通血路一点点。但是呢，这个张仲景的这个桂枝汤里面啊，因为像张仲景有什么的，有所谓的桂枝加芍药汤，就是桂枝汤里面芍药再加一倍的时候啊，它就会变成太阴病的药，它会把整个桂枝汤的药性收束在这个范围里面，来打这个太阴区块的内战。而张仲景也有所谓的桂枝去芍药汤，这个桂枝去芍药汤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感冒得了桂枝汤症，但是他的胸口特别憋闷，就有一种胸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张仲景认为说，这个人因为张仲景的故事情节都是这个人被别家的医生医坏了，都是这样开始的啊、哦。就别家医生给他用了泻药，是把他的元气扯得掉下来了之类的故事情节。但是怕风的桂枝汤症加上胸口闷的加减法，在《伤寒论》里面就是桂枝汤要不放芍药，就是你的气已经下陷了，所以你就不要放芍药，解开这个桂枝的封印，全力往外推就好了。所以大概是，所以桂枝跟芍药的结构也在决定这个药的作用场域，就是如果你不放芍药，这个药的作用范围会比较开，如果你放了芍药，它就会收的多，加芍药就会收到比较里面。那当然桂枝加芍药汤再加麦芽汤，就是鼎鼎大名的小建中汤了啊、哦。那这个等到讲到虚劳篇跟桂枝龙骨牡蛎汤一起讲。那所以这个部分是芍药往内拉的效果，而这个芍药往内拉的效果，在后代本草学跟古代本草学有一个蛮明显的差异，就是后代本草学喜欢说芍药能够养肝阴，就是说当你把血啊都集中在这个中间轴的时候，那肝不是好像泡在足够的血里面吧，所以肝就泡得觉得很滋润啊，所以芍药养肝阴，这是后代本草学的结论。可是呢，在古代本草学里面呢，芍药的功能是利小便，像后代的本草学很不会想到用芍药来利尿，可是这个芍药利小便的效果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呈现一个很清楚的组合方法。就比如说张仲景有一个汤证啊，叫做桂枝汤去桂枝加茯苓白术汤。这个汤证是这样子啊，这个汤证的主证是这样子，后脑勺僵僵，胃啊，好像被一个东西压住的，胃沉沉，就这样子哦。后脑勺僵僵，胃沉沉。那这个方剂里面是桂枝汤里面不放桂枝，留芍药，然后加茯苓白术。那茯苓白术同学不认识没关系，我先说一下，就帮忙肠胃吸水的药了。那五苓散里面有茯苓白术，这个真武汤也有茯苓白术，就帮助肠胃把水吸收进去运行的药。那一般来讲，后脑勺僵。张仲景前面太阳篇的打法都是用葛根类的药把那个水拉上来疏通这个太阳经络，可是这个方子里面没有用葛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方子本身是一个陷阱题，就是因为后脑勺僵，人家会觉得我感冒了，但是实际上这个人不是感冒，而是他的胃啊缺乏吸收水的能力，所以喝进去的水啊就呆滞在胃这边， 然后就又没有水去运行到后脑勺，就是这个后脑勺是要靠水气去润养它的，所以呢你就用芍药搭配茯苓白术这个结构啊，其实那个生姜红枣可加可不加，所以这个东西在仲景方后代我们的归纳称之为苓芍竹甘结构，就是茯苓白芍白术甘草苓芍竹甘结构，它是专门把你的胃啊吸收不动的水消化掉的，那这个水消化掉，那个水转上来，你的后脑勺就不僵了，而你的胃也不会有那个闷闷的感觉。因为为什么要说这个苓芍竹甘结构，是因为现代的人其实冷饮料喝的是偏多的，然后有一种人就是时不时会有种胃痛，就是也不是特别痛，就觉得胃被什么东西压住了那种感觉，那这一种特定的胃痛是你的喝下去的水消化不掉的水压胃的痛，那对症的方子恐怕也只有这个苓芍竹甘结构，或者完整的方子叫桂枝汤去桂枝加茯苓白术汤。那因为你如果是这一种水压胃，就是需要用芍药把那个水扯下去的那种胃痛，你不用这个结构的话，你可能看遍中医西医你都一直闷闷的痛在那个地方，因为重要的是水扯不下去，而这个水扯下去的效果呢，用在之后会加的真武汤里面，那这真是利小便了，就是把身体里面吸收不到的水往下焦扯过去。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凸显白芍的药性的方剂啊，是一个比较少用的方，叫做甘遂半夏汤，这个汤里面也有芍药。那甘遂半夏汤，哎，不好意思，公明书在第几条啊？十四卷的三十二啊，就是这个人呢，他是这样子，这个已经是就是这个人的病人的状况是这样子，他呢一直啊要拉肚子，他拉完了以后会轻松一下，可是呢很快的又继续觉得他的胃的地方整个硬邦邦结成一坨很难受，就是这个甘遂半夏汤呢是有痰水啊塞在胃的组织里面下不去，那甘遂是一个专门把痰或者水硬的抽出来的药，就是很猛烈的有比较毒的药，但是呢就是他的故事情节就是这个人这边有水塞住，所以这个人身体产生了一种代偿反应啊，就他一直想要把水拉掉，所以这个人只要肚子一有东西就会用力的把它拉掉，可是拉来拉去还是拉不到胃这个地方塞住的水，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把那个水转下来的半夏啊，或者用把那个水硬抽出来的那个甘遂，然后用芍药往下转，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的主症是抓胃这个地方一坨一样塞住的痛，然后不停的一阵一阵的拉肚子，然后拉完的时候会觉得轻松一点点，然后很快又再塞住，这样的一个主症。那刚刚提到这个苓芍竹甘结构或者这个甘遂半夏结构，就是因为这年头啊的人水啊痰啊压在这里那里产生的病的状况是很多的，因为我们慢慢教时代这里有同学就是他的胃痛就是用这个苓芍竹甘结构治好的，好，所以就是而这些就是古方如此用芍药的方式啊，就是后代方是几乎没有的，后代方就是这个人肝阴不足养肝血的话就用一些芍药，大概是这种感觉。而至于古方我们这桂枝汤里面除了这个芍药以外还有红枣还有甘草嘛啊，那红枣在张仲景的书里面也写大枣，因为呢在那个时代啊还没有那个外来品的那个黑枣，所以呢红枣就算比较大的，那另外有一种酸枣仁，它的酸枣是小枣，可是呢后来呢就国外进口了黑枣了，然后中国也都有黑枣了，那于是呢现在的药局大的枣是黑枣，小的枣是红枣了，所以张仲景写大枣的，我们现在开就民国初年写药单要写小枣，因为你开大枣药局给你黑的。那这个红枣啊的药性呢 后代也一直在沿用红枣的这个药性，但是后代人并没有有意识的去感觉得到，就张仲景的方剂里面用红枣是干什么。就是红枣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有一句对它的形容词是助十二经，帮助你的十二经，十二条经络。而这个药性是这样子，总的来讲，就是红枣在古方里面的药性是把散在未分的能量拉回引分，所以它从把外面的能量叫回来，就是帮助，就是脉把胃气叫回营气来。那回到营气的话，营气是运行在经络里面的气嘛，十二经络里面是运行的是营气，所以它会强化营气，把胃气收回来一些。而它的这个药性刚好在这个方剂里面跟生姜是成对的，就是生姜把药性岔出去，红枣把药性拉回来。那中医有一个说法是会变成胃气的气都是比较粗糙的汗气，就是会能够是营气都是比较细致的，就是滋补的气。那等于是生姜会让你的气变粗，那红枣会让你的气变筋，这种感觉。那关于这个红枣让你的气变筋的这个童话故事啊，就是说枣树是有刺的树，其实有刺的树在中国人来讲都是有那么一点象征意义的，像是这个字就代表是有刺的树的意思。那长得比较矮的就这样写，长得比较高的就这样写，这样听得懂吗？ 好。 那这个中国人对于有刺的树的看法啊，就比如说有一味药叫做皂角刺，那个皂角树的那个刺真的好尖锐的，简直像缝衣服的针一样尖锐的。那当然效果来讲的话，它是有攻破一些肿块的效果。可是呢，中国人就会说哟，皂角的这个树啊，它非常喜欢锋锐之气。也就是说，皂角中国这是童话故事，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家那个不锈钢锅还没有爆炸，所以我不知道。就他说，你呢，如果用铁器啊去弄那个皂角的话，那个铁器会很快的坏掉。如果用铁锅煮皂角的话，煮皂角的话，铁锅很快坏掉，因为这个药物会把铁里面的铁精之气都吸走，就是铁之所以能够是铁的那个铁的灵魂会被它吸走。那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树它的那个锋锐之气是来自于一直从天地之间吸收那种所谓的精气杀气而成的。那这是中国人的童话故事，就是说红枣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这个有刺的树啊，它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人家拿刀来乱砍它一通。因为如果那个枣树啊，你每年在固定的时间拿菜刀啪啪啪乱剁一通的话，它的枣子就会变得特别的甜美。当然这个以现在的植物学应该是破坏一些它往下传输营养的那个脉络，所以它那个营养就留在果实了，应该是这么回事啊。然后而且就是这么喜欢人家用刀乱砍它的枣树呢，它的木料反而特别的细致，果肉还特别的就是甜润啊，所以就代表说这个枣树呢，它是能够把各种粗糙之气改成细致温柔的气，所以你被生姜变粗了，流放到未分的气呢，遇到了枣子，它就会变温柔，又可以重新让它回归国籍，回到民国了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但你用现在植物学来讲，完全可以吐我的槽，这个我也知道。所以其实这个把营养把气收回营气，就用红枣来扮演这个角色。因此呢，张仲景的方子这个桂枝汤啊，后代称桂枝汤，一个叫它桂枝汤的一个外号是万方之祖，就是方剂学的第一个架构就是桂枝汤的架构，然后从这个架构里面变出各种其他的架构，万方之祖桂枝汤，或者说万方之祖小杨蛋汤。那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桂枝汤被称为调营卫的总方，就是这个人如果营气到胃气，胃气到营气的这个通路有什么不通顺的，那都是用桂枝汤来调节它。可是桂枝汤调营卫这件事情 调淫味的药物组合是生姜跟红枣，不在桂枝跟芍药。所以呢，如果有桂枝芍药结构的方剂啊，你就是我现在讲这个逻辑是，之后张仲景其他的方剂你就会看得到。就是如果张仲景需要这个方子啊，是多一点能量从淫分退到胃分的，他就会生姜放的更多，芍药减少。然后如果他需要把很多能量拉回这个淫分的，他就会生姜放少而红枣放多，就是他会有这样子一个比例。唯一的例外是无茱萸汤，有生姜又有红枣，但是他那个不关系到淫味。无茱萸汤其实用的只是人参、生姜、无茱萸的力道，只是无茱萸太凶悍，会把肝脏打破，所以需要芍药来护住。需要红枣来护住。无茱萸汤里面的红枣是防止无茱萸暴走用的防护墙，那个不关系到淫味，就是这个方式例外。不然的话，其他大部分的有姜有枣的那个姜枣的比例，都是在调节这个药是入胃多点还是入淫多一点，是这样在调整它的。那但是呢，这个仲景方里面这个逻辑的基本盘啊，在后代的本草学里面就没有办法如此解释。所以后代的本草学都会以为啊，桂枝汤就是一个桂枝就发汗，发到汗孔，发到底。但实际上在古方的本草学，就是后代的那个，比如说非常权威的《伤寒论》教科书啊，比如说医宗金鉴的《伤寒论》注解，他那个时代的医家就会说啊，桂枝乃发汗之药，然后为了怕桂枝发汗发死人，所以用芍药来收汗。其实桂枝不发汗，芍药也不收汗。张仲景如果发汗发到虚脱的话，是用附子来收汗，就是你阳气不够不能关汗孔，这个是附子在关汗孔，汗孔跟芍药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那个后代的这个《伤寒论》的注解者真的写的是哇，洋洋洒洒，非常自就是非常陶醉，就是哇，为了防止桂枝过于猛冲发汗，然后为了怕这个人大汗虚脱，所以用芍药把汗收回来，就整个就是没这么一回事的医学论述。就是看后代本草学都反过来对《伤寒论》注解，有时候会觉得真是哑口无言。因为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是，比如说我听过某一位中医大师在讲这个课哦，就这样讲说哇，如果用桂枝把人发死的话怎么办？怎么样？怎么样？就一定要认为说我们桂枝是发汗药，但事实上会把人发死的是麻黄，并不是桂枝。而且我会觉得，当你这个中医的医者啊这样子说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到，就比如说治疗痛风的桂枝芍药知母汤，也没有什么发汗的效果啊，对不对？甚至桂枝汤本身也没有发汗的效果，那个汗是你自己要喝热开水盖棉被把它捂出来的。所以就是看后代的那个《伤寒论》注家啊，就注解一个桂枝汤的时候，其实往往会觉得哇，后代的本草学真的已经完全不支援这个，已经不支援这个《伤寒论》的任何一个方剂了。那至于说《伤寒论》方剂的自己的逻辑里面很清楚的，就是生姜入胃，芍药入淫的这个互相拮抗的这个拉扯，在后代的本草学也几乎都看不出来了。那当然了，《本草童话故事》是一个多重象征物的资料夹。因为比如说你要说是红枣，对不对？中国人的本草学者也可以另外一个故事，也可以另外编一个故事，说芍药是什么东西？大枣，红枣是什么东西？他说枣子就是一种榨不出汁的水果，所以呢，就是枣子没办法榨汁，你榨来榨去就变枣泥了，他说因为它榨不出汁，所以它是保护你营养不要流失，把你的元气护住，就是又有此一说。但这个东西，如果你要用现在的讲法的话，就枣子也算是各种营养成分还蛮多的啦。就感冒的时候稍微吃一点综合维他命的那种感觉，再用红枣也可以。就是，但是这个榨不出这件事情，在仲景方的逻辑里面也是有意义的。就是有一些仲景方很强力的去水药，比如说石枣汤，里面有那个非常凶猛的去水的药甘遂大戟圆花，可是方名叫石枣汤。就是这个汤其实比较好用的方法是，你真的用一大堆枣子熬一整锅枣泥， 然后用那个枣泥来拌那个药匙，才能让那个药不要抽水抽死你。所以枣子的确是有榨不出汁的药性在，但是你用枣子不能榨汁，榨了就变枣泥。这个故事来讲的话，其实我也自己讲也觉得蛮牵强的啊。但是这是中医的本草童话故事，我们就认了啊。那再来呢，就是中间的一个只有二两的这个甘草啊。那甘草呢是这样的，其实张仲景如果这个病人啊真的是气虚的话，甘草是会用到三两的。那如果这个病人呢是怕这个药啊太猛烈，想要让甘草呢让这个其他的药不要冲得那么凶狠，那让药变得缓一缓的话，那大概麻黄汤里面的甘草一两也就够了。所以他的这个中间值的二两甘草会让人有一点觉得说，张仲景的方剂其实通常都有 很清晰的药物逻辑，像什么李中汤的甘草就三两，有一个版本的小建中汤甘草也 小建中汤的甘草也是三两，就那种甘草三两就确定是来补身体的了。那但是这个二两甘草啊，其实在仲景方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质感，就是我只说结论好了，那个推导过程我觉得太复杂不要讲了，要用很多方来比对，因为这个东西的比对是要很多没有甘草的方跟很多有甘草的方做比对，比如说柴胡龙骨牡蛎汤没有甘草，乌梅丸没有甘草，就是那种重要的复杂方剂没有甘草的。那就是那种如果总的来讲，就是说在用这个药的药物的走法的感觉是有这个二两甘草的方剂啊，跟没有这个二两甘草的方剂的差异是，有这二两甘草的方剂，甘草以外的其他药物哦，会认得这里是上面，这里是下面；但是没有那个甘草的方剂，认为其他的药物都是这样子，任何一个方向乱走的。也就是说，甘草是在这个地方是在帮其他的药物制造出一个坐标轴的地平线。所以中国人认为甜的味道是属土，那甘草是很甜的药，所以它会帮其他的药物画出一个这里是上面这里是下面的坐标系统。所以 我那时候从前早期在教这个方剂的时候啊，就是你看这个桂枝汤，它从心这个地方提供桂的这个阳气，然后沿着血管走，然后生姜把它推出去，然后芍药把这个东西收回来，然后红枣再把散出来的胃气再收回营分，然后甘草画出一个地平线，这种感觉。那桂枝芍药的大圈圈里面隐含着一个生姜红枣的小圈圈，然后再加一个地平线，就会觉得好像果然是应该叫小阳蛋汤，因为它的那个形状就像一个地平线上的太阳。那时候我的头比较早期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喜欢练那个气功导引的啦，然后他们听了这个桂枝汤就觉得说，其实这个桂枝汤有点像是一种运功的方法，就是在这个中医的逻辑，就他说这个中药开药的逻辑其实跟我们练功的人的练功方法是有相通的，就是但是渐渐人类就是慢慢的越来越没有内功了哦，所以就是药学跟修炼就分家了。大概我早期的学生有这样子的一种感慨了啊。那这个甘草的药性呢是这样子，我稍微顺过一下甘草的药性，就是我们甘草有那个用火烤过的炙甘草，也有没有烤过的生甘草。那生甘就中国人有一个一般论，不是绝对，但是一般论的话啊，就是制过的药材比较补，然后没有制过的药材比较细。比如说生附子是破泄阴实，泡附子是补阳气，这个倒是蛮清楚的。就是比如说什么叫做破泄阴实，就是你的那个血管都已经紧的塞起来了，生附子一下就可以把它打开。如果你是用生附子，不行这样讲，因为泡附子也打得开，这个事情有一点不太好讲。就是生附子我觉得比较是你的脉啊，是那个细的很紧很紧很细又很硬的，你要用生附子哦，先把它那个紧细的那个阴实打散，让它变成虚虚的脉，肉这个时候再用泡附子补，比较补得进去，就是以调理体质来讲是这个样子。 那另外像是人参的话，像人参，我说如果你是泡制过的人参，它就是补强心中之神，就是直接让你心中之神硬的撑大。可是没有泡制过的那种生的白晒参的话，它是破泻人的稳定指数。这个东西稳定指数可能对很多人是没有听过的词，简单来讲就是说人的身体里面 就活的生物跟死的生物的差别是，活的生物里面有它的总原子量的开平方跟分之一的量的原子是可以自由移动的，而那个可以自由移动的原子呢，比较像是中医说的那个什么精气神里面的精，这个东西就是五脏藏精，满而不实，就是人的五脏其实这种少数派自由原子的野生动物园这种感觉，而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的含量就是是这个生物是长得越大只的时候，它的少数派自由原子的比例越低。那也就是说总原子量很少的东西，比如说病毒是不断不断的在变种，但是大到像大象那么大的话就不太容易产生突变了。那也就是说越小的越会变，就是病毒变种最快，大一点的细菌变种就稍微慢一点，对不对？就是越大的越不会变种。而这个中医说的这个精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假想它可能是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的话，硬要讲这件事情是人参的功用是补五脏之精，生人参的功用是补五脏之精，而它的那个例证是这样子啊，就是补精补的特别有明显感觉，就是说如果你生人参开的很多的话，它真的会入肾去补精，还不一定是现在以为你是山药补精，其实人参如果下得够重的话是可以的。那但是呢就是说人的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的含量是受这个生物的总原子量的限制的，但是人参生人参的功能就是能够降低这个人的总原子量造成的限制，而让自由的少数派自由原子变多，所以我说它是破泄这个生物的安定性，而让它得到基因变化的机会，比较是这个向度。那当然如果要说例证的话，就是比如说台湾的有些爷爷奶奶疼小孩啊，从小给小孩子吃每天一小瓢跟粉光参，然后这样子喂大的小孩哦，到了20岁左右的时候变得很难感冒，就是冬天都还打光膀子这样子。就是他在用人参这样喂大的小孩，他有可能就他的身体哦会微微的产生一种小小的基因变化，而变成说哦这个环境有这些病毒，我就基因自动变成比较不支援这些病毒的基因，就是不跟这些病毒起反应，就是人参能够造成的是那个小小的突变这件事情。那所以生人参的这种效果，你以破泻稳定指数来讲的话是可能是有意义的，但这是岔题了。张仲景论人参倒不是用这个向度，张仲景论人参比较是这个人身体水不够发渴的时候用人参会补充它的水。这里要提出人参是因为啊，我们现代的本草学是觉得人参是补人的气虚的，对不对？但是张仲景的书里面口渴用人参，水不够用人参，那这个水不够用人参比较是通有刚刚讲那个少数派自由原子的话题。因为人的身体主观感觉的水够或者不够，那个感觉是来自于那个水解离出来的氢离子，就是一颗质子啦。那一颗质子的量多的时候人就觉得身体水够，那一颗质子的量很少的时候就觉得水不够，就人是需要水当作某种气的导体的，那个一颗质子是重要的 导体，就是电阻大小会决定你觉得渴不渴了。那人参是直接可以让这个跑来跑去的这个散出来的一颗质子的量变多了，所以它提升少数派自由原子，这个人主观的感觉就觉得身体的水变多了，就是一颗一滴水可以跑出更多的氢离子的时候，那个水你就一滴水当两滴水用了啦。所以就张仲景是用人参这样这个向度上在补水的。那但是张仲景如果让一个病人是气虚的时候，他就会用甘草，用炙甘草而不是用人参，所以这个用药的逻辑是很不一样。就像后代的人医家会认为说黄芪是补气药的补气药之长，对不对？但是其实在 我们用黄芪，就是有一古方的框架用黄芪的时候，就会觉得黄芪是在补相火，而且是把军火转化成相火的补法，就是那个还是在掉头寸的补法，不是一个完美的补。所以如果你说这个人黄芪是补气药，黄芪补什么？就是黄芪厉害的地方是它能够让你的肠胃道里面的那个，因为小孩子的免疫中心是在胸腺，可是大人的淋巴球什么什么是在肠膜里面制造的，黄芪是很能够刺激肠膜长多一点的淋巴球，那这个还是在补三焦，你懂吗？因为三焦有往是肠膜，所以黄芪是补强三焦里面的相火，让人的免疫球变多，就是它是这一种的补气。当然补气的代价是你的灵魂会变少，那但是呢，人参的补气的话是让，其实人参严格的本草学来讲，就是人参补的是精跟神，不是气。人参正统的本草学，人参是补精神，不是补气。补气的话是用党参，而且补气要多少有点甜味，人参是苦的呀，党参倒是还有点甜味。那我刚刚说了，人参的补气是这样的一种补法，党参的补气呢比较像是补那个气道，那黄芪的补气是 补在少阳相火上面。所以你说要提升免疫力这件事情，黄芪的提升免疫力是让你的淋巴球数增加，提升免疫力。人参的提升免疫力是让你的细胞微微的基因变换，然后来不跟外界的病气起反应，就是那个提升免疫力是不一样的。那灵芝的提升免疫力，那就是另外一种。灵芝的提升免疫力叫做物理性的药性。什么叫物理性的药性？就是灵芝那类香菇类的东西，它提供的叫做多糖体。那多糖体是一种人没有办法分解消化吸收的糖，就人要吸收要把它分解成单糖，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一种不能分解消化吸收的糖的分子结构，这种多糖体分子结构在经过你的肠胃道，那个肠道的绒毛的时候，它刷过肠道的绒毛的时候，会让肠道的绒毛细胞感受到一种被摸摸头的快感，而多增加淋巴球。所以它是物理性的让肠道的免疫细胞变爽。然后另外像那个最新鲜的那个芦荟叶子里面刮出来那个半透明的那个东西吃下去，它也有多糖体，然后它刮过你的肠道的时候，刮出来的某种声音会让你的肝脏把毒吐掉。就是这个东西是物理的药性，不是化学的药性，它没有跟你的身体起化学反应，完全就是刮过你的那个刮痧片的形状不一样，所以刺激感不同。所以这又是另外一路啊，所以灵芝让你身体变好，那就是另外一种故事情节了。那说回甘草的话啊，我觉得甘草总的来讲就是缓药，就是能够把你身体激烈的情况变缓和。所以甘草直接来讲的话，它最像的东西就是西药的类固醇。那而且甘草也的确有一些类固醇的副作用，就是你如果生甘草吃的很多的话，你一样会有那个什么类固醇吃多人会有的什么月亮脸啊，什么水牛肩，这些问题都会出来。但是呢，其实甘草最像是西药的类固醇的时候，甘草的这个生跟质的分别啊，就以类固醇来讲的话，就是甘草的生甘草它有 类固醇的消炎这个面向的效果，就是类固醇是怎么样在帮人消炎的，生甘草就是怎么帮人消炎，这样听很简单吗？好，那制过的制甘草它有类固醇的强化一个人的补强的面向的效果。所以你知道类固醇有一个人，如果一个人的肾真的很好，他的肾上腺如果一直能够制造足够的那个人体类固醇的话，这个人就会肌肉发达，精神很好，这样知道吧？就是人充满活力，这个类固醇。其实西医说的那个人体的肾上腺之类的东西，自己制造让自己变得很有活力、很青春的那个类固醇， 几乎60%都可以跟中医说的肾水画上等号，就是，也就是说，你在开药方的时候，如果用到炙甘草的话，就是人的身体哦，要觉得自己有力气，是需要这个身体能够，就是有足够的，以内分泌来讲，就是有足够的人体制造出来的类固醇，人才会觉得有力气。但是呢，如果你要从源头补的话，你用那个前面讲的那个猪肤汤来补的话，猪肤汤是让你这整个肾上腺的系统都变得很有办法制造类固醇的状态，所以吃了以后你的身体会觉得青春。那是用炙甘草补的话，是根本就不管你人体的那个制造系统，就反正你现在缺嘛，对不对？我现在给你就会觉得有力气了。所以甘草是从炙甘草是给你这个就是你现在人体这样虚虚弱弱的，只要类固醇就有强壮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就给你这个强壮感觉，等于是从末端来补，不是从源头来补。所以张仲景用炙甘草或者古方用炙甘草，其实短期的强化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比如说运动员，对不对？如果你用什么类固醇来练肌肉是禁药，但你用炙甘草练肌肉的话一样可以练出来，但是不是禁药，验来验去也没什么犯法的地方，大概是这样。当然副作用虽然会跟类固醇有点类似，但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那张仲景喜欢用甘草补气这件事情，后代的本草学也就慢慢的就不再注意这件事了。但是这是只是在说古方的逻辑跟后代方的逻辑不一样的。那张仲景说到桂枝汤的服法呢，就因为桂枝汤的这个走法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发汗药啊，所以他喝了以后你还要帮他盖个棉被什么的，喝点热粥热水，然后帮就是你要自己另外加温把这个汗发出来。这个麻黄汤是自己就会把汗逼出来的，但是桂枝汤不会，所以你要保温喝热的东西来帮忙这个汗出来。那张仲景的说法是微微的出了一点薄汗就可以停了，因为那病邪已经走了，所以不要弄到一直出大汗把人又搞虚掉。而桂枝汤呢，张仲景说你吃桂枝汤就不要吃这个不要吃这个不要吃这个不要吃这个不要吃这个，有很多不要吃。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我觉得张仲景治感冒有一个理论的基盘，就是人需要免疫力的时候最好让你的消化系统不要累到，因为消化系统跟免疫系统就共用一份能量，你消化系统很忙的时候免疫力就不够。那这一句话其实就变成现在的断食疗法，你知道，就是你让这个人一个礼拜不要吃东西，他消化系统没事干，那他免疫系统就很闲，然后就到处去找癌细胞吃一吃，反正他饿了嘛，对不对？找脏东西，就是平常吃的太好了，就不会想要去吃癌细胞。但是你现在都不给他东西，他就觉得算了，不要挑食了，癌细胞看起来不好吃呀，他就吃吧，然后就免疫力就强化了，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断食疗法的功能，是为了让消化系统闲下来，免疫细胞才会有活力。所以中医都一直认为说，你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吃太饱。所以张仲景说的那些不可以吃的东西，简单来讲就是会增加你消化系统负担的东西。所以人在生病或者感冒的时候，如果照张仲景的理论的话，最适合吃的东西就是最好消化的东西。那什么是最好消化的东西？就你吃下去以后身体会很放松，而且很快就会再饿的东西。那结论就是稀饭。那有没有人是吃饼干会饿得最快？有没有？有没有人吃巧克力饿得最快？有哈，就对你来讲，就是吃起来身体没有压力，然后又饿得最快的东西，就吃那个就好了。那至于其他大鱼大肉，等到病完全好了以后养一阵再吃，就是张仲景的论点。所以这就是桂枝汤的喝法。然后桂枝汤，他张仲景说，如果喝了一碗还没有汗，那你就再保暖或者再喝一碗，把药性补强，你可以一碗接一碗，但是喝到有汗的就可以不用再喝了，这个病已经打完了。那其实桂枝汤已经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大毒性的药，但张仲景都很小心。那有更多很凶狠的药就不能一吃再吃。那所以从某个中医开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明明就算我明明晓得麻黄汤很有效，或者是明明晓得大青龙汤很有效，如果我是今天台湾做健保中医的，我也不敢开啊，因为我开下去健保中医一包就包21包7天份，那这个病人就是妈妈回去如果吃了一包麻黄汤就好了， 他就会把剩下的留在冰箱，然后以后全家谁感冒都一直给他吃，对，那这样就很危险，对不对？就是中国人的医学故事里面一直有那种什么吃了一碗麻黄汤或者吃了一碗大青龙汤，然后后来又吃了第二碗，然后就死掉了故事，就是一碗发汗，感冒好了一大半，第二碗就把那人虚死了啊、哦！所以这个是吃药的话，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中药跟西药啊、哦，有一个东西不能相提并论，就是副作用。中药的副作用是有病则病受之，无病则人受之。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吃一个西药的什么药物的话，这个西药的药物说它会造成什么肝脏、肾脏的负担，会有头晕目眩的什么恶心的副作用，它就是在那里，就是这个药不管有效没效，它那个副作用就是在那里。那当然有的人比较没感觉，有的人比较有感觉，但是中药就完全不是可以像西药这样计算副作用的。中药是你体质有对到的时候，就算是很毒的药，比如说你刚好是麻黄汤症的人，你吃了麻黄汤之后，你会觉得哇，精神好，整个人都舒服了，并不会有很明显，并不会有那种虚到的感觉。可是你如果没有这个汤症的人，比如说民国初年的那个有一个人叫王继英啊，这个中医师，他的故事写在曹英甫的《金方实验录》里面。他讲说他得一个汤症，是大陷胸汤症，就那个肚子啊，只要一痛肚皮就痛死人那样痛，那个在今天来讲是肠穿孔的腹膜炎。那大陷胸汤这个方就是又是有肝碎哦，很强烈的吸尘器一样的药，会把那个弥漫在肚子里面的浓都吸回肠子里面，还要把那个洞灌起来的药，就是所以呢，他喝了大陷胸汤就觉得哇，原来已经要死，痛的要死掉了，喝了以后药性在里面盘旋扫毒啊，然后呢就哇越来越不痛，就说哦，总算捡回一条命了，然后就觉得说嗯。现在病已经好了七八九成了，再喝一碗断根吧。那一碗下去，哇，在地上打滚，又快要死掉了。就是中药就是这样子，有病给他打的时候都 OK， 很毒的药也 OK。可是没有病给他打的时候，就像我说 C 型肝炎的代言者本来就血虚了，吃一点什么黄芪、红枣、什么枸杞子、保肝、什么健康免疫茶，都吃到要死人一样。所以中药的副作用必须用这个药物跟这个人的互动关系来决定，而没有办法像西药那么单纯明快的去判断它、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尝试上先知道一下。那这个桂枝汤、啊、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其实张仲景的书里面也有桂枝汤，还有两个常常会用到桂枝汤的情况啊。就是桂枝汤，因为是它本身是把这个能量从营分推到胃分，再收回营分嘛，对不对？所以呢，它本身的这个作用会治到一种病，叫做偶尔一阵大汗。就是说哦，这个人平常人的这个身体呢，如果营气到胃气的这个输送管道是一个流畅而稳定的话，这个人通常汗不会太混乱。可是如果这个人的营气到胃气的这个输送管道是卡卡的哦，这人就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忽然身上一阵热，然后一身大汗，然后又停下来，就他那个好像卡卡卡，然后撞破一下那种感觉。所以张仲景就是说，这种情况就在你会偶尔就一阵那个一身大汗之前，你就先用桂枝汤啊、哦，就一个完整的桂枝汤的发汗法这样做一次，让这样你把你从营到胃的那个路把它打顺。那这样子的话，那个能量的循环变顺了，你就不会这样偶尔忽然一阵大汗了。那这是桂枝汤的一个用法，当然不是那么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但是还是有。那另外一个用法呢，就是怀孕三个月以内的害喜呕吐用桂枝汤，就是这个桂枝汤这个调和营卫的这个效果啊，其实换在另外一个角度的话，它也能够调和母体跟胎儿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因为怀孕三个月以前的呕吐不能用呕吐治法治，就怀孕三个月以后的呕吐才能用一般呕吐的治法治。这个差别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东西可能有一种灵魂学的观念，是认为哈，小孩子大概是在三个月的那个时候才确定投胎了，就那个小孩子的灵魂已经完全跟他的那个肉体结合了以后，那个时候的呕吐就照一般的呕吐值。但是三个月以前这个小孩的灵魂哦还在那边试穿啦、啊、就是说这个身体进来感觉一下，然后最后决定算了，不过 算了，决定还是不要买好了。然后最后就流产了，你知道？就是说他还在试穿期，要进来感觉一下。那就是当这个婴儿进来试穿的时候，这个一进一出，对那妈妈的灵魂来讲，等同撞鞋。就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有一个别的灵魂在这里面一进一出。那不是如果有人撞鞋的话，不是也是忽然一阵晕眩，然后乱吐一通吗？所以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必须要靠桂枝汤来调节这个小孩跟妈妈之间灵魂的互动。那它的那个调和营卫的这个功能，好像也可以稍微帮助调和这个你这个母体的灵魂跟外来的灵魂的这个关系，大概是这样子。那对不起，今天这样讲的就9:30了，他们叫我们要准时下课，所以问问题的话，同学就先搁着，可能明天的上课下课前再给同学问好了啊。